以個人立場發表言論，發言權不應該受到打壓。他認同老師在上課時間講到有爭議的話題時，不應該將自己的立場強加到學生身上，而是要講述兩方立場，讓學生有思考空間。但他強調在課餘時間，教師亦都有權利表達意見。教聯會會長黃錦良在同一個節目表示，教師高調地發表政見會令人擔心他在教學的時候是否能夠持平客觀，又指參與有政治性的聯署是一種政治表態，對學生和其他同校老師會構成政治壓力。他認同教師有言論自由，但是不是沒有限制，教師發言的時候要考慮他們自己的專業。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5,321點，跌12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035點，跌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2，瑞士法郎0.949，加元1.364，人民幣7.079，英磅對美元1.241，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88，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62.1美元，賣出1,763.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 式，有人听嘅，有人听嘅，只要你肯讲。 若你难过会头晕，心脚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 2018年嘅时候，小巧曾经有一个 WhatsApp 邓小巧嘅活动，你想倾诉嘅乐迷同佢互动，从中佢唔单止收集到不同嘅故事，更加认定有人聆听总比冇嘅好，促使佢写成呢首嘅作品。作工徐继忠，填词邓小巧，编曲监制谢国维、徐继忠。 便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双双醒酒慰问。 上榜4星期，回落7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邓小巧《与人同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龙舟鼓响，总有天沦落共享。 我是敏感时刻的茉莉， 我是敏感时刻的崔洁彤。 端午节有咩做啊？ 食西瓜消暑啊！ 食完之后呢， 咁不如攻打四方城啊！ 够脚咩？ 叫埋敏大人同埋 Annie 咯。 好，我去打电话，你去开台。 咁边个切西瓜啊？ 留翻俾敏大人同 Annie 做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大家 共度端午节，总有你家人。 咦？系咪讲紧我啊？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 敏感时刻。 6月25号，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 Kitty， Hello， 有敏大人，你敏咗好冇咧？ 系 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好。因为今朝我都有同人哋讲，哦，其实端午节系咪要祝人哋快乐嘅咧？本身件事都唔系十分快乐嘅啫，虽然后屘变咗食粽又有假期啦吓。 系咁，你复活节啊嗰啲都唔系快乐嘢嚟嘅， 系咯。跟住我都有投即係一陣間咧朋友圈係姜彤啊姜邊啊，我都有同佢研究呢個問題。咁佢都有講，佢就可能因為而家變咗啲節日都係食嘢為主， 係啦，大家忘記咗去， 總之知道自己唔使翻工，係啦，咁咪快樂咯。 係，同埋嗰樣嘢就係咧，我見咧而家有好多人都會好似阿 Kitty 咁咧，即係個心態都覺得咦係，好似唔係講得幾，即係唔係幾啱個説話。跟住咧我就會見到有朋友 send message 俾我，係同我講端午節安好。 啊、我都见到有人话端午节安康咁咯， 系啊系啊系啊，已经唔再讲端午节快乐啦，咁所以我都系收翻个端午节安好， 系啦，咁其实身体健康最重要， 系系，但系你哋冇去沙滩啊今日。 冇喎、啊， 因為好多人都成日話，我細個嘅時候屋企人一定要我去嘅， 遊龍舟水 係啦，我好似話身體健康啲啊嘛，咁而今朝早好似話晨早嘅時候大嗰個叫咩啊，石澳沙灘已經爆曬啦嘛，一早已經， 我麻麻地同陽光玩 嘅，有冇人嗰個三個叫咩啊，三點式泳衣同佢嘅口罩襯埋一個， 去到沙灘佢應該唔會戴口罩啦啩，曬嘅時候咪兩折色咯塊面， 咦係喎， 除非可以襯翻嘛，明唔明啊？ 啊咁啊係，而家又唔同顏色， 嗰個 bra 同埋上邊襯翻曬，幾有型啊！ 係可能好多人咧，即係都會去。选择系沙滩啦，如果唔去沙滩嘅话咧，可能有啲人就会选择系行山，尤其是可能狮子山或者呢个金山郊野公园啊，系咪叫城门郊野公园啊？城门水塘啊咁样，跟住咧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马骝啦。 哦， 所以今日我就好想同大家讲马骝。其实马骝咧，我对佢又爱又惊嘅。 我又冇乜点惊，我都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我有遇过马骝抢我嘢噶，系啊，但系我又冇特别惊佢，因为后屘我都即系可能又睇下笨鱼阿尖啦，咁我觉得嗰啲类 嗰只猩猩嚟， 嗰只猩猩啊，但系都系马骝嗰啲科咁样啦， 佢个 friend 系啦，我觉得好有性啊，我觉得佢哋即系好似识好多嘢咁样，系咁有时行山都会见到佢哋嘅，咁只要唔即系唔好手上攞住啲嘢引到佢嘅，咁应该佢都唔会搞我嘅。 系我早几年。都有去探过他们，我都发现是比我想象中或者我小个见的时候他们真的精灵了很多，而且真的很贵叻的。话说那时候我记得好像跟阿斌和阿欧，不是好像肯定跟阿斌和阿欧那几年就说，喂不如我哋過去獅子山咁近，中間下就冇乜嘢做，咁不如過去揸車過去睇下啦咁樣。哇，跟住睇到咧，有啲人準備飲呢個嘅活性乳酸菌啦，咩咩多啦。跟住佢會識得去搶噶， 係啊， 佢搶完之後佢係識得打開個蓋， 好難打噶嗰個蓋。 係咯，你睇住佢真係揾隻手咧，掀開個石子咧，跟住就兩隻手捧住嚟飲咯。係，係好勁。跟住仲有汽水，佢哋又會搶啦。跟住有啲人就會。 水樽都搶啊！我上次咪話，上次行山見到有個人就諗住揸住個水樽，我諗佢應該係想飲水嘅，佢就成個水樽攞走咗。但係嗰個水樽咧係人哋即係常用嗰啲水樽嚟㗎，即係好似薏米水咁樣， 即係環保嗰啲。 係啊係啊，即係我日日帶翻工嗰啲咧。咁跟住最好笑係佢一手搶咗就跑啦，跟住跑到去一個你追佢唔到嘅地方，佢就回頭望你咯。 係啊，好多馬騮都係咁㗎， 即係露出一個勝利嘅眼神咁。 跟住我哋上次见到亦都系咁啦，同埋咧就系咧佢哋好识噶，有啲行山嘅人士咧就会揸住胶袋。 袋啦，跟住佢係會真係會成個膠袋要強搶你㗎喇喎，好聰明㗎。你譬如攞其他嘅嘢佢唔搶，你逢攞膠袋就搶，咁跟住我哋就 都唔會搶人手袋，佢就知 道手袋就唔 搶，佢知係啦，佢知過佢唔搶㗎喎。系啦，咁跟住點解咧？點分咧？跟住我哋咧，因為落到去睇嘅時候啦，跟住之後咧，係睇住有人就咁搶走咗嘛。跟住有啲行山人就同我哋講就話：，喂，如果你哋都有啲膠袋，你收埋佢，如果唔係就好似前面嗰人咁俾人搶走噶啦。佢話因為原來啲馬騮咧就係以前俾人餵啊，跟住餵得多咧，佢哋已經識得認到啲膠袋啊。佢見到只係 邊個牌子啊？見到 誒咩牌子？ 超市嘅膠袋一定係嗰個 啊。總之係背心袋佢中意啦。 系啦，最屘逢系背心袋，佢无论咩牌子都好，佢都知道一定有嘢食喺入面，佢就会抢咗先算。 其实知唔知道马骝嗰、那个即智力咧，等于人嘅一岁咧？我估起码都起码有三四岁啩，即识得呢啲。 系佢同我哋人嘅祖先好似系都类近噶嘛 ？DNA 都识人得噶。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佢哋 九十十噶， 都似系一个小朋友。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哋应该都真系好聪明噶。跟住佢聪明到识。揀啦，跟住佢哋都有講嘅，佢就話：你哋如果有膠袋嘅話，一定要擺翻入背囊入面，因為佢擺咗入背囊入面，佢就會好醒目地，佢知道你背囊入面，即係你擺背囊入面咧，佢覺得唔係嘢食就唔搶噶啦。但係你唔好撩個角仔出嚟，係嗰個嘅膠袋耳仔咧，佢都知道，佢都會衝過嚟搶。所以呢一個就係行山人士俾我哋嘅貼士。 谁和谁长吻到断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夜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傲慢，替你扎羽牙，其他的细节还不周到吗？永远对幸福各有理解，谁明了男人的体质无法直白告解，人崇尚实际甜蜜蜜，怎么要有十戒？情愿你快乐，我便放心，不为与你挨，没有温柔和鲜花。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 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浪漫，替你扎雨眼，余生都送你，还不足够吗？ 就是黎明的顾家。今天呢我们讲的题目就是讲马骝，讲香港的马骝。其实呢刚才都讲了，就是他们懂得抢东西吃。某程度上也都除了他是认知到人类的东西之外，很多人呢之前都会因为喂他们东西吃，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知道哪里是有东西吃。原来香港在1999年已经开始实施法例禁止去喂马骝或者去喂其他的野生的动物了。咁咧嗰個法例咧，佢咧就包括咧就獅子山啦、金山啦、城門郊野公園、大帽山郊野公園，某些部分同埋大埔坳自然護理區嘅。咁所以咧就係見即係如果睇佢哋，如果大家真係想欣賞嘅話，欣賞好啦，咁啊唔好等攞啲嘢食去餵佢哋。咁講到香港馬騮咧，其實咧香港原本咧嗰個出現嘅馬騮咧，主要係恆河後。即是恒河马骝，咁集中嘅地方咧，通常就喺呢个金山郊野公园，同埋呢个嘅狮子山郊野公园、城门郊野公园同埋大埔坳自然保护区嘅数目，你哋估几多只？平时我哋见到一嘢冲过嚟啦， 即系全香港加埋， 系啦系啦， 呢一款马骝， 佢哋统计过嘅马骝数量， 我即系全香港有几多只马骝啊？ 系啦，郊野公园嗰度附近，嗯、 我谂有冇六七百只， 六七百只。咁多、哦、地方、 哦，我、哦、即系有好多噶，其实几千只噶， 因为我哋比较少见啊嘛， 系咯，就行山先见到几十只咁样嘅啫， 但都已经一大堆噶咯， 咁所以几个几十只咪几百只咯，我唔知啊， 其实系有2000只嘅， 哦， 系啊，咁啊就2000只嘅马骝，咁咧而且咧佢哋咧即系嗰个2000只嘅马骝啦，咁啊总数嚟嘅，咁啊亦都不过咧就系最奇怪一样嘢就系原本嘅恒河猴咧，原有嘅群组咧，相信都已经是绝了迹的了，根据这个渔农署的他们的网站去说。那 即是现在还是恒河猴啊，我们见到的。 现在见到的马骝族群呢是从1910年代初的时候才会引入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见到的是1910年初引入来的马骝的后代咯。而这一班的马骝呢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啦，原本呢曾经呢都统计过的马骝数目啦，都是刚才 Kitty 话斋，本来都是得返690只的。但是去到2008年的时候呢又变返做2100只。所以呢其实呢原来渔农署呢其实是一直呢都会去控制住马骝的数目的。他们希望呢马骝的数目呢是不多过2000只。所以他们通常呢都会招聘了一些人啦，去根据啲数据去睇啦，去帮他们可能做一些绝种 绝育 啊的一些的手术啊，或者可能去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睇下點樣可以控制佢哋生育嘅率咯。咁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啦，你哋知唔知點解1910年嘅時候要再次引入馬騮啊？ 因為冇啦，香港嗰陣時已經揾唔到馬騮啦。 係啦， 嗯，點解要引入？即係佢一定有個作用喺度啦，係 咪？有個作用佢先會嘅。 係、 咁知成咗啊？冇呢個唔講嘅。 係啦，因為其實我私底下問問大人，小問大人知，我點解乜嘢都知㗎？ 哦，馬騮有啲咩作用啊？佢喺山嗰度。 你從住咧點解馬騮通常嘅地方喺郊野公園附近啦、水塘附近啦、係咯， 佢 點解啊？ 佢要 守水 好啦，你发配边个守水塘？ 我哋佢系咪要播种子啊？ 咩播种子？ 我成日觉得佢食完啲生果就系咁周围吐啲核咧，唔知道系咪要播种子？ 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类近啦，系啦。其实咧，反而佢系食种子。 我要食种子。 系话说咧，咁咧就系话咧，原来咧就系讲翻咧就系呢个1898年嘅时候咧，英国咧就租借咗新界。咁因为之前只系去到界限街界限街嘅啫嘛，咁佢租借咗新界之后咧，英国人就谂住兴建个水塘俾新界嘅人士去饮用。咁跟住咧，所以咧，佢哋就大概到1910年左右咧，就決定，不如我哋就興建一啲嘅水塘啦。咁所以嗰陣時就喺金山郊嘅公園咧，就興建咗一個叫做九龍水塘。咁興建九龍水塘嘅時候咧，佢哋又發現周圍有一啲嘅果實，個果實個樣好似吉仔咁樣嘅，但係即係好似橙咁樣啦，即係嗰啲橙色嘅吉仔咁樣啦，好吸引嘅。咁但係咧就唔好擺入口，因為原因點解咧？佢就有講咧，就話曾經咧。有人原來想自殺，所以佢中藥鋪入面咧係買咗呢啲好似吉仔嘅果實啦，去煲水飲。結果咧即刻咧就口就嘔一啲白泡不省人事，要入醫院洗胃。咁原來呢啲嘅吉仔咧個名咧就叫做馬前，亦都係香港嘅四大毒草之一嚟嘅。咁英國人咧見到呢啲嘅馬前啦，就心諗如果我起完個水塘。嗰啲嘅果實跌咗落去個水塘入面，咁樣浸住佢嘅話，咁咪變成呢一個煲藥自殺嘅翻版咁樣。咁於是咧，佢哋就好苦惱啦，諗緊究竟可以點做嘅時候咧，佢哋突然間諗到靈機一觸，原來馬騮咧係好中意食呢個叫做馬前嘅果實嘅。佢哋為咗咧確保啊呢個嘅馬前，即係確保呢個嘅馬前唔好跌落水咧，於是就引入咗一啲嘅馬騮。咁就希望佢哋食晒啲果實，所以而家咧我哋就見到有咁多馬騮喺水塘或者郊野公園附近啦。咁之後咧，所以就話啦，有人就話喺水塘除咗頭先所講嘅，引入咗呢個嘅外勞嘅馬騮啦，佢哋咧就係跟住之後仲有咧，原來有人嗰陣時會係養馬騮嘅，佢哋都喺水塘附近咧就放咗十幾隻咧叫做。长尾猕猴啊，咁所以而家我哋见到嘅咧，或者咧，即系有长尾猕猴，或者呢个叫做西藏短尾猴，即系两种马骝。咁所以佢话咧，而家我哋见到嘅马骝咧，其实佢哋已经系混咗种噶啦 ，mix 嚟噶 ，mix 嚟噶啦，佢哋系 mix 嘅马骝。咁所以咧，嗱， 就唔系呢个咩恒河， 系啦，即系已经系混咗种噶啦，佢哋已经全部。但系原来咧。即马骝王是有样睇的，你哋又想不想知道究竟是怎样，即代表佢就是一隻马骝王啊？一阵间啦，一首歌同埋一个新闻之后啦，咁我再解答大家啦，话俾大家听，究竟马骝王个样是怎样的呢？ 六岁所爱，从未太准，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笨得将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并冇新增本地确诊感染个案，但系有14宗输入确诊个案，大部分患者嚟自巴基斯坦。另外再多一名確診患者死亡，他是星期二由菲律賓抵港的55歲男子。至今本港感染新型肺炎死亡人數增加至7人。政府由下個星期二起會透過香港郵政免費派送3000萬個即棄成人口罩給全港大約288萬個住宅地址，每戶可以獲發一包10個，無需預先登記。一班日前由迪拜到港的航机有26人先后确诊新型肺炎，11名同机的内地人打算经香港转机回内地，但是没有登机证，在本港机场滞留大约5日。卫生防护中心说，昨日得悉有关旅客未能够转机而滞留机场，已经安排其中10名旅客由专车送往柴湾鲤鱼门公园度假村检疫中心隔离，正是安排进行病毒测试，期间有一人出现症状，需要送往东区医院治理。机管局说，得悉内地旅客未能够转机的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联络航空公司，航空公司亦都打算安排他们回迪拜。据了解，其中一名旅客昨日乘坐阿联酋航空航班返回迪拜，其余10人都不肯接受回程安排。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就申请的士加价咨询业界意见，建议加幅分别是落期收费加6元、8元和10元三个方案，调标价钱不变，即是落期价会由现时24元最少加至30元，预计下个月初向运输署提出申请。有市民认为在现时经济状况之下不能够接受加价，又认为的士服务质素没有提升，有的士司机担心加价可能令到生意少了。运输署说，业界在2018年曾经提出加价申请，政府需要再度审视，会适时将加价建议提交相关机构审议。又指政府已经推出不同措施，为业界提供财政支援。俄罗斯展开为期7日的修宪全民公投，分析指总统普京打算透过今次公投为延续管治国家铺路。公投原定4月中举行，因为新型肺炎疫情延迟，虽然法定日期改到下个月1号，但是当局提早一个星期开放票站，理由是避免票站聚集人群。普京今年年初提出修宪，国家杜马二读修宪草案的时候加入允许现任总统再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内容，按目前宪法，普京到时是无法参选。假如公投通过修宪，而普京决定再选总统，当选之后再连任，他有机会执政至到2036年。普京日前在电视访问中表明，如果修宪获通过，他不排除参加总统选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525点，升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54点，升3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7.17， 瑞士法郎 0.948， 加元 1.364， 人民幣 7.079， 英磅對美元 1.242， 歐元對美元 1.123， 澳元對美元 0.68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43。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760.51 美元，賣出 1762.02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半晚烟我像龟， 曾志豪啊，你龟乜嘢啊？ 你唱成咁，你龟家去啦。 唔系啊，豪仔唱得几好啊。 前辈真系识货，多谢你啊。 想知道我喺《寻找快乐的人》同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倾咗啲乜？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今集嘉宾系我 ，Hello 康瑞强。 思芬，你觉得女神应该具备咩条件呢？ 样靓身材正咧，杰棠。不过最紧要嘅都系有思想。 佢有齐晒、啊。 你唔系借啲耳踢字嘅？ 我冇咁厚面皮。佢最近仲拍埋剧同广告添。 哇，咁啊真系要听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棠主持嘅《周末有情人》，爱情读心思。今个星期有 泳图 B B 林泳图 女神啊。On a Saturday night。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新聞之後咧，呢度咧就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敏感時刻，直播室面依然都有敏大人啦 ，Kitty 仲有我摩莉嘅。頭先就問到你哋一個問題，就係、是、好啦，香港嘅馬騮王咧有樣睇嘅、哦，咁、究竟係點睇咧？ 靚仔 點睇佢靚仔咧？係真係會唔同啲嘅， 係咪多啲毛噶佢？ 除咗多啲毛之外咧？ 啲颜色唔同嘅， 系啦，佢块面会红啲噶， 嗯，我本来想话个屁股会唔会红啲， 都可能系嘅，因为就块面同埋个 pat 都系会红啲， 衬色噶嘛， 衬色嘅，系，同埋你会睇到佢系特别大只啲，同埋强壮啲，你会永远睇到一群嘅马骝咧，零零丁丁有一只咧系厚少少嘅，好大只噶，咁块面又红嘅，跟住个 pat 又红嘅咁样啦，颜色越红咧就代表佢哋越强壮，佢哋生命力亦都越顽强嘅。咁头先都讲啦，咁啊，其实咧，而家啦，见到嘅马骝已经系咧混合嘅马骝。 溜啦，就係、是、恒河猴同埋呢個長尾猕猴嘅混合啦。 嗯， 佢哋就22歲嘅平均個壽命可以，除咗咧中意食呢個叫做馬前，即係我頭先話好似吉仔咁樣嘅果實之外咧，亦都好中意食樟樹啊、大頭茶樹等嘅茶樹葉同埋果實嘅。 嗯， 除咗呢啲之外， 佢哋食素嘅嗬。 我以下落嚟想讲嗰样嘢，我就唔知系咪素啦，所以我就想俾你估、原来佢哋除咗头先食嗰啲果实啊、树叶啊，仲有样物件啊，我堪称做 物件啊，即系我哋平时唔会摆落口食嘅， 唔会嘅。咁跟住咧，佢哋好中意食嘅，或者有人会成日都会拍到片，见到佢哋喺度掘，我争啲讲出嚟添， 掘。 跟住之后咧，就会见到佢哋攞嚟食嘅，咁究竟系咩嚟嘅咧？ 掘咩咧？马骝，全部马骝，定系某一种马骝？ 佢话唔系咩噶嘛？佢话唔系食物嚟噶嘛？ 系啦，唔系食物嚟嘅， 唔系食物， 唔系食物嚟嘅， 啲 掘嘅嘢啊， 系啦，掘一啲嘢。不过我谂你哋应该估唔到啊。鬼会食嘅， 掘啲泥， 系啦。除咗鬼食泥。鬼食泥之外，馬騮都食泥嘅。原來咁咧，佢之後有講嘅，咁就根據咧，啱啱上個月啦，咁就係我哋港台啊，港台呢個31咧有一個嘅紀錄片，咁佢咧係即係其中咧就計一集咧就記錄咗呢個馬騮，講香港嘅馬騮，咁咧。你會睇到咧入面咧，有啲馬騮咧就會揸住橙色啊、紅色啊嗰啲泥咧，就塞落個口度食，佢嚼嚼嚼嚼嚼喺度食啦。咁跟住原來佢哋除咗啲果實同埋葉之外，就係中意食泥啦。咁於是佢哋就走去揾啲學者啊嗰啲睇下做下研究，睇下點解佢哋會食泥啦。咁原來有一篇有關香港猕猴食泥嘅行為嘅學術論文啦，喺入面就觀察咗。究竟做咩呢？而推断咗以下一啲嘅原因嘅。佢哋嘅观察之后呢，就发现无论佢哋係老嘅马骝 ,BB 仔马骝，或者就算係剛才我所讲嘅马骝王都好，佢哋都食泥㗎喎。咁而且呢，佢哋会攞指甲去刮啊刮啊刮，又或者攞隻手呢擦下嗰个泥嘅表面啊。擦完之后呢，跟住之后就撩下撩下撩走咗之后呢，就中间刮一嚿泥嘅球喎。跟住就塞落个口㗎啦。咁而佢哋呢有陣時仲會咧攞一嚿之後就可以嚼嚼嚼嚼嚼，有啲咧就直接咧將嗰個泥唔嚼吞落肚。咁原來咧跟住佢哋就話啦，冇研究嘅時候就發現佢係冇固定嘅食泥時間嘅，但係咧通常會係上晝上晝靠近12點中午嗰時候咧就會食噶啦，而且佢哋最奇怪嗰樣嘢係咧。佢哋會就算可能無啦啦去行緊山啊，或者喺度巡邏緊自己山頭嘅時候咧。即系明明做紧其他嘢噶，佢突然间停低咯，跟住就走去食泥噶啦。咁跟住有啲就可能佢食食下橙啦，或者可能食食下一啲嘅树叶啦。 系 佢行行下，或者佢突然间见到，佢又会即刻停低。 系 咁跟住之后呢、這个咁奇怪嘅现象做咩事咧？ 但有冇话系边一种泥啊？你头先话橙橙红红咁样。 系啦，原来做咩咧？原来佢哋点解会突然间停低咧？就系、是、因为原来佢哋去揾翻一啲橙橙红红嘅泥食落肚，咁佢哋就话佢哋而且咧发现啊，嗰啲学者研究完之后发现，佢哋应该系会有特定嘅地方去掘泥嘅。于是佢哋点解会行行下突然间会停低咧？就去见翻佢之前掘个窿。 哦， 跟住佢就即刻去翻嗰个窿嗰度继续掘泥喺度食，所以见到咧，每一日日积月累之后咧，佢哋个窿系好大个、就系因为佢哋就掘一个呢、這个泥去食，咁原因点解咧？原来橙色同红色嘅泥土咧就比较多啲一个嘅铁质啊，原来佢哋咧就相信即系系因为嗰、那个嗰、那个泥啊可以中和翻或者食佢哋其他食嘅食物嘅时候可以吸收嘅零食嗰、那个。粮食入面未必有呢、這个铁啊，佢哋就要吸收翻呢啲嘅铁质。 但系点解佢哋会识嘅？ 唔知点解啊？ 即 系啊， 即系我哋睇医生，医生就话你、你食唔够咩就补补铁啫。咁点解佢哋会知道嗰啲泥？ 這個、我觉得都可能系。天上天俾我哋嘅 DNA 嘅一啲係 program 嚟噶，係、因為譬如你有咗啲人會中意食啲鹹 酸嘢係嘛， 即係我哋聽過咁，可能第時啊，我有陣啊食酸嘢，當然我哋有個知識，但係嗰啲冇嗰啲知識都係去食酸嘢噶嘛，同埋我記得咧有一啲報告咧就話，即係如果你嘅人嗰一排少糖分，你突然間你就會想。 摄取翻啊！ 摄取翻嘅， 我听过，我都听过。 你又唔系未必， 即係細路仔或者我唔知有冇細路仔啊，總之你會想食咯，但你唔會去分析啊，我睇下佢後邊嗰個 label 咧寫咗幾多糖咁樣喎， 又或者 天性嚟喎， 係又或者我哋細細個天性啦，跟住阿媽跟住之後一喂我哋飲奶，我哋又識得擘大個啜啜啜啜啜喺度飲奶噶嘛，會啜噶嘛，咁所以可能亦都 啲可能係即係啲祖先整咗幾千年，佢哋一啲佢哋都唔識嘅， 係啊係，咁佢都話咧，原來咧根據其他文獻咧都睇到係唔少嘅靈長類動物都會食泥嘅喎。即係唔知係馬騮嘅喎，所以我 得閒請下你哋食禮， 所以我哋輕咗之後咪鬼食禮咯。 我哋生前唔夠鐵 啦，係啦，之後要補鐵啦咁。咁佢亦話咧，原來誒泥土咧，亦都係咧馬騮嘅食物金字塔，即係我哋人有一個食物金字塔噶嘛。咁原來馬騮都有一個食物金字塔嘅，而泥咧 頂定底嚟 嘅，都重要噶，因為原來都幫佢哋去負責消化同埋解毒噶，因為有陣時佢食啲嘢可能有毒噶嘛。 係 咁，原來嗰啲泥都可能可以幫佢解毒噶。 喂，佢食泥，我感覺上會唔會係同香口膠嗰啲咧？即係食完啲嘢啦， 黐翻走， 中和下嗰啲 enzyme 啊。 咦，咁所以頭先似係我哋飲水啊，沖走啲毒啊，或者飲涼茶排毒啊嗰啲咧。 因為頭先你話嗰個馬前係有毒噶嘛，即係人食就會即係中毒噶嘛。 咁 佢食冇事，唔知係咪就係食咗泥？ 可能 係 啊。 请坐在长途遥得要命，闭合着眼睛，停于不幸的小径，亦高兴。将颈位实斜爆胎，苦皱着眉，打开手机看出戏，坐巴士赶着到家。交通的际遇也不可以预计吧，那别预计它，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落马，来吧放松嬉戏一下。需怨命，哪用问究己？望穿车窗窥探世间本性，任陌生风景仍然眼睛，想屋穿更少的旧铺，如搭错车当即弃。转化， 点解要塞车？我想翻去打机啊！我都已经迟噶啦，做乜仲要咁样？ 唉，咁又系嘅，控衰边有一人唔塞噶？唉，算啦算啦算啦，话歌听算咯。佢个样叫吴林峰，哇！睇下佢啲歌先，啊？ 着到家，焦急苦恼没法更改到现况，爆满法子再计算不错。巴士赶着到家，交通警方没法更改到便放下，算吧，在艰苦的路线中。心态转化，随着耳筒。 心态转化。 啱啱听过嘅系吴林峰嘅新歌，歌名叫做《巴士光年》。今天就讲香港的马骝，刚才讲的马骝原来都会食荔，另一样东西相信很多广大的市民都知道，香港除了野生的马骝，有一段时间是有养马骝这件事的。 是啊，就是金鹰是吧？ 是啊，金鹰是最出名的，大家都知道。你知道其实我叔公以前呢都有养的。我很小的时候呢，我想我那时候是唔知道幼稚园定系可能小学一二年班咧，佢带我去佢屋企嘅时候，我见到只马骝咯，跟住我就有啲愕然啦。跟住我叔公就同我讲，佢就话：哎呀，佢好乖，跟住中意坐喺度唔喐嘅，佢好听话嘅。咁不过之后又好快就已经听到，就系话已经唔俾即系呢个嘅马骝就要攞牌啦。当然，咁同埋就唔系个个都有啦。咁甚至乎而家，咁仲有除咗养马骝咧要有牌之外咧。原来喂马骝咧都有分噶、原来是有一个叫喂马骝的牌证噶、牌照啦叫做。咁咧原来咧佢就话咧1999年的时候啦，咁因为太多马骝咧自己又喺度咬人啊，又或者因为佢哋咧食咗太多好丰富嘅，因为好多人喂佢食嘢啊。头先话1999年的时候就 cut 咗，就话叫所有嘅人唔好再喂马骝啦，咁样嘅，因为佢哋大量繁殖得太犀利啊，所以咧渔农署先至会话有呢个禁喂令。咁同一时间咧。其实咧，佢都发出咗66张咧，去喂马骝嘅证件噶、咁即系话，原来全香港有66个人咧，系可以喂马骝噶。 哦，咁佢点样先可以攞到呢个证咧？即系需唔需要考试啊？定系有基本知识咁噶？ 佢又冇讲到、但系原来咧，呢一个马骝证咧，全名叫做啦，喂饲野生猴子特别许可证，咁咧攞住呢个证嘅人咧就可以合法咁样喺呢个金山郊野公园一啲指定嘅地点去喂马骝、不过咧每年咧都要续牌嘅、而且唔会接受新嘅申请、或者将个牌，即系譬如我有啦，我突然间就话，哎呀，我而家搬咗去新界住啊，我平时去唔到金山啊，咁啊，不如 Kitty 我俾你啦个牌，你帮我去喂啦，唔得噶原来，系、即系我个牌照系唔可以轉讓俾人嘅，咁、好啦，咁啊佢就話啦，去到咧2016年，即係4年前啦，呢66个人裏面咧，係剩翻6个人嘅啫。 哦，啲馬騮咪冇人喂？ 有呢6个人喂咯，同埋我估可能漁農署嗰邊自己都會睇住，會照顧住嘅。咁跟住佢都有講啦，咁啊揾咗其中一個有呢個牌照嘅人去做訪問。咁呢個嘅蔡叔叔啦，叫佢做，咁原來平均每個禮拜咧都會去喂3次馬騮，每一次咧佢都會自己去攞差唔多1000银。嘅一個金錢去買麵包啊、番薯啊、花生啊，去喂馬騮咯。佢真係好有心喎、咁亦都咧，佢會穿住咧一件咧熒光嘅背心，件背心咧就寫住許可餵食嘅人士。 喂，都幾1000蚊嘅番薯，你估有幾多咧？ 成日貨車咯，因為佢每一次就係揸住個小型貨車。就跟住咧，佢已經係喂到 friend 咗啦，同啲馬騮。喺啲馬騮一見到佢嘅車咧，就會衝出嚟喺度等佢，同埋望住佢。 應該係勁多，即係成個山嗰啲猴子猴孫都出曬嚟， 就即刻衝曬過嚟。 所以其實可能1000蚊好快就食曬。 係啊，可能會啊。同埋咧，佢話咧，原來啲馬騮咧，即係訪問佢嗰一日咧，就話咧睇到咧，啲馬騮係勁尊重呢個嘅蔡叔叔嘅喎。 點樣尊重啊？為之 點樣叫尊重佢咧？佢就話只要佢一聲令喊，咁樣啦，跟住啲馬騮就會真係乖乖地坐曬喺度，即係原本我見到佢哇哇咁興奮啦，但係只要佢嗌佢一停嘅時候啦，或者嗌住佢喝住佢哋嘅時候， 佢哋就會好乖聽話，坐曬喺度或者企喺度望住佢咯。 米飯班主梗係啦， 同埋慣咗啊。咁佢就話咧，到時跟住嗰陣時就會攞一個麵包就攞出嚟。咁啊，一打開麵包嘅時候咧，啲馬騮就即刻衝過嚟啦。咁佢就話咧，有大概即係就咁睇嘅時候啦，嗰度啦，佢話佢都會咧確保咧至少有200隻嘅馬騮係可以食到佢帶去嘅嘢食嘅。 點確保咧？我喂魚都覺得好辛苦，有時喂完咧又係呢條魚。係 啦， 跟住之後見到有時有少少 pattern 啦，但係都係好難夾誒，即係 記住 噶嘛。咁我哋要追住嗰條即係食唔到嗰條咧，咁跟住又發多幾次，咁其實就唔使拋咁多食物噶嘛，但你為咗喂嗰條弱嗰條咧，就要拋多咗啦。 誒係啦，咁咧可能如果弱嗰啲咧，咁可能佢會擺近啲俾佢哋食，或者行遠啲去喂啦。咁佢仲話咧，其實原來馬騮都好叻嘅，佢識得咧去知道邊個米飯班主就係氹嗰個人嘅，所以咧呢一個嘅蔡叔叔佢都 點氹啊？ 係誒，佢冇講點 氹啊，蔡叔叔 佢冇講點氹蔡叔叔，但係原來咧係有。馬騮是跟蔡叔叔特別 friend 嘅，如果跟蔡叔叔特別 friend 咧，係有特別嘅誒呢個獎勵， 唔通識表演？ 做人做人都係講關係， 係啊， 做馬騮都係講關係。 佢就話咧，原來例如有一隻啦，馬騮叫金仔，佢話金仔咧就特別可以誒俾阿蔡叔叔咧就親自喂佢食呢個金咩啦，同埋即係朱古力啦，同埋就係番薯啦、花生等嘅食物啊，跟住金仔。仔咧就好開心喺度，嚼喺度食啦，仲要親自喂佢食。 哦，佢又認得喎，即係其實馬騮隻隻都差唔多樣噶嘛，我覺得。 我哋覺得啫。 係咯係咯，但係佢可能喂慣喂熟就認得佢係金仔啦。 係啊，咁啊同埋可能因為咁多年啦，佢話喂咗幾廿年㗎啦，咁所以佢都認得。咁亦都咧，咁頭先都講啦，你哋都嚇得翻六個人咁樣。咁其實咧，呢個蔡叔叔都覺得係嘅。咁於是佢就向漁農署都有反映，希望可以重新再發牌俾其他人去喂馬騮。但是咧，就當時啊，一六年嘅時候咧，漁農署就表示，因為咧，其實都想協助一啲野生嘅猴子翻到去郊野嘅地方嗰個覓食，咁而且咧，郊野公園都種植咗300,000棵楊梅啊、白桂啊、南酸棗啊等等唔同嘅一啲嘅有果實嘅樹啊，咁所以就話其實佢哋係應該有足夠嘅食物嘅，所以暫時當時就話咧唔接受新嘅申請。 人头入雪峰。 情人完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嘅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Ang 欧瑞强喺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嘅音乐情人，同埋星期日晚都系九点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收集活动嘅时候，其中一名员工服务态度未如理想，引致部分捐血人士不安。中心职员已经即时处理，活动单位商议之后决定暂停活动。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不敌爱立信和诺基亚，失去在新加坡铺设 5G 网络的合作机会。新加坡电信话正是同爱立信洽商，作为 5G 和其他本地网络设备的主要供应商。另一间电信商就话已经选定诺基亚作为意向合作伙伴，建设 5G 网络。新加坡计划在2025年做到 5G 网络覆盖全国。报道话，虽然华为未能够参与当地 5G 建设，但是可能在电信范畴其他领域有规模较小的合作机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408点，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45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瑞士法郎0.949，加元1.366，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59.42美元，卖出1,760.1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的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了。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行》伴奏精选， 给中女啊，唔系给轻熟女的信。 踏入三字头的 JW 话，呢一首歌是为女生而唱的，希望女生一同成长，一同扶持。而他认为最神奇的事呢，就是填词人是男人，但是就好明白女孩子心里面想紧啲乜嘢。作曲编曲杨振邦，填词陈永谦，监制舒文。 还好，他已经不再哭，成长一岁一岁那么重。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JW 轻熟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 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我 man 你都 man， 有事唔使惊，有种女汉子崔洁彤。 好，今集有种女汉子咧 ，Kitty 继续嚟到香港双节棍总会咧，揾到阿 Jerry 刘师傅咧教我玩双节棍嘅刘师傅，你好， 大家好， 系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嚟了解咗有关双节棍嘅一啲起源啊背后嘅故事啦，咁今日咧就真系实战啦，喺落场之前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嘢我要注意，譬如啲衣着啊或者头发啦、啊，肯定饰物嗰啲唔带得啦，如果唔系肯定会发到飙都烂啦，系嘛？ 冇错，咁啊首先腾空三百次。拉筋 七小时啊，嗰啲可以唔使。咁一般嚟讲，我哋最紧要就手腕唔好阻住自己练。例如有戴手表嘅，咁可能就除一除啦。咁跟住女仔长头发嘅，可能有时我哋有啲过颈动作，或者系有啲系挑棍动作会打到，或者系头发阻到，咁啊尽量会扎翻头发会好啲。衣着方面，咁就当然我哋有时会喐动就唔着裙啦，运动裤啊、运动衫都冇问题噶啦。咁如果系正式同学嘅话，我哋就会着袍嘅，着道袍啊，或者着我哋嘅类似空手道啊、跆拳道。嗰啲衫嘅系啦， 咁嗰啲系即系空手道嘅时候着嘅袍嚟嘅。 其实我哋双节棍袍咧，其实就系汉服嚟嘅。 汉服啊， 系啦，汉服即系左搭右又搭咗嗰种咧，绑带跟住再绑翻。其实我哋空手道又好，跆拳道其实都系汉服源流传翻去佢哋嘅国家去发展嘅。 咁啊着咗就更加有姿势有实际啦。 着咗个精神感觉整体好啲啦。咁如果一般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双节棍 T 啊同裤，咁简单去着就得，睇翻天气啊气候咁去着啦。 系啊，我想问一下阿师傅咧，其实需唔需要有块镜对住练习会好啲咧？ 如果有鏡嘅話咧，就可以調整到角度啊、姿勢啊。但係有一個問題，就會依賴咗個鏡，成日都望一望，究竟我又做得好唔好啊？咁其實最初我哋有鏡咧，就方便大家睇下個動作啱唔啱啦，或者跟唔住嘅時候望一望鏡，睄到對方。咁但係冇鏡，其實應該我哋內心都一塊鏡，就自己照寫翻自己嘅動作啦。因為有鏡，我哋會依賴咗啊，咁可能會成日都覺得，係咪呢個動作啱咧？那個動作唔啱咧？那個力度好唔好咧？ 反而分咗心啦。 會啦，會啦。咁如果冇鏡啊，其實我哋更加練一個。目標望出去，唔係鏡望到自己嘛，望遠啲，咁你幻想個場裡面有一個目標，你去諗去幻想去個動作去打就會好啲。 咁咧而家就衣著啊等等都準備好曬啦，咁就可以開始學啦。首先阿 Jerry 師傅啦，我哋呢個雙節棍咧，我見到我嗰條咧同你嗰條有少少唔同啦。咁同埋我見到頭先學生嗰條咧就真係銀色嘅喎。咁係點樣分法嘅咧？ 冇錯，咁我呢支咧就係一般嘅男士或者成人會用嘅。咁呢一支粉紅色咧，當然係為女士而設計啦。咁個棍身會短身啲，因為女仔可能有啲手位啊，咁個位置會就翻個身體狀態。 咁如果男仔隻手好短咧？ 男仔手短啲嘅話就動作協調啦，動作其實，因為咧，如果手短，即係可能個高度唔啱，我哋亦都有唔同嘅器械，就例如小朋友啊、青少年啊、成人啊、同埋加重啊，同埋嗰個我哋再加長嘅版本都有嘅。 但我以為咧個材料咧係木棍啊或者鐵啊，咁我呢個好似好柔軟喎，怕發到自己。 冇錯啦，咁第一我哋就。當然是對雙節棍如果是用海綿嘅話，減低咗個傷害性。第二就是你睇落去咧冇咁恐懼，即係例如個挫敗感冇咁強。第三就基於法律，這個海綿棍咧係適合喺我哋香港法律去用嘅，係啦。咁喺木棍同鐵棍裡面咧，當然是可以用，但是有進階嘅用途或者我哋加強功力嘅時候去用嘅。咁一般嚟講，如果你初學嘅攞鐵棍攞木棍，好容易整親自己。 所以呢、這 個，所以這個呢個咧，我諗咧，相信你打到少少你都好痛，繼續。鐵棍打 呀唔玩 啦。安全。 安全最緊安全。 所以平日練習就會用呢啲海綿 雙節棍 啦。咁會唔會係去到表演啊，或者係咪其他嘅場合先會用其他材料？ 冇錯啦，如果我哋一般表演，我哋會有 LED 雙節棍啦，亦都有一個叫做再加強啲，就我哋有火棍嘅，即係有唔同嘅地方，我哋有唔同嘅棍去器械配合翻場地嘅。 火棍 就 係 例如著火嘅呢一節咧，就學面啦，咁加火水啦，咁跟住打出嚟，我哋透過身體嘅動作咧，去避免咗火去燒到食自己身體。嗰個技術層面係遠啲啊。咁我哋講翻呢度咧，講翻呢度咧，咁我哋唔同器材，例如我哋海綿啦，咁金屬咧就會加強咗我哋訓練嗰個速度啊、節奏啊同埋功力。咁如果我哋一般就算呢支棍咧，其實由第一日練到你最高級的動作都用呢支，點解喺難度動作裏面，我哋用海綿咧減少個受傷，例如好多拋棍技啊、手指棍技啊，都要用海綿去避免翻個危險性。 所以咧，而家我冇恐懼啦，就可以跟阿劉師傅咧學習一下啦。首先，我想問一下，玩雙節棍需唔需要好似其他武術咁樣拉下筋啊，做一啲熱身啊咁咧？ 咁一般嚟講，其實小朋友會逼佢嘅，會逼佢熱下身、拉下筋，或者強化我哋筋骨啊，即係例如一字馬、騰空嘅動作。但係成人咧就唔好搞咁多啦，因為時間寶貴， 時間緊迫係嘛？ 時間緊迫， 但係我想問點解要一字馬呢？你雙節棍都係手啫，同對腳有咩關係？ 其實我哋身體同埋棍，其實棍咧就是我哋手嘅伸展啦。如果我哋身體配合到，其實好多花巧動作或者我哋身體嘅高難度動作做到嘅。咁有時有啲課翻我哋真係比賽嘅時候咧，個分係會高啲嘅。 哦，即係其實都可以有埋下半身嘅一啲喐動配合埋上面嘅動作。 冇錯，例如一個騰空雙節棍擺腿咁好靚啊！咁當然呢個就係小朋友或者係一般真係會比賽，我哋重點去訓練。但成年人我哋就冇太多時間去做呢啲啦，因為咧你訓練得一字馬嚟咧，基本上都差唔多兩三個月㗎啦。 雙節棍入門第一個動作應該學咩咧，劉師傅？ 首先我哋雙節棍咧，一支棍我哋講下結構。其實我哋定咗個規格就係，如果一般嚟講，我哋棍咧係26至28cm 長嘅，咁繩咧係16cm 標準嘅。我哋亞洲地區，咁另一邊咧一樣係26至28。咁但係我哋成支棍咁長，究竟揸邊度咧？一般嚟講，我哋開台揸棍頭嘅，近住繩嘅位置我哋叫揸棍頭。咁我哋拇指掂到，我哋叫正手握啦。如果係尾指掂到，我哋反手握。但係反手多數我哋暫時未，我就正手握。咁我哋要保持一個距離啦，因為咧好容易打中啊嘛，咁所以咧，我哋依家個動作咧，首先我哋扭手向上啦，係冇錯，跟住咧手伸直嘅，由棍咧向我哋自己扣，向後攪動。呢個動作咧，首先我哋感受一下雙節棍嘅力量先，因為你會發覺咧，你咁細力嘅時候，你喐動咧個棍擺動其實有個重力喺度嘅，咁呢個就離心力啦。跟住一二三，伸直手挑上嚟背劍啦，呢個動作。 係啊，我歪咗啦， 冇緊要，向後一。二三挑上嚟，係跟住咧，我哋留意一下呢個位置，90度好似一個窗咁，90度。跟住我哋呢個腋窩咧90度，然後我哋呢、這個我哋鼻對出去到我哋手踭好似一個45度開向外咁，然後慢慢向上幻想一下呢個大圓圈發出去，拉入嚟入棍，又係90度。哎，冇錯啦，啱標準啦，就係咁啦。跟住我哋再向後一二三背劍， 翻 返 去後 面，係啱啦，一背抽上嚟入棍。然後我哋左手冇嘢做噶嘛，推出去，唉，冇錯啦，咁個姿勢就會好靚啦。所以收翻我哋左手一二三背劍，係抽上嚟，然後夾棍推掌， 夾棍推掌， 係你中意嗌翻聲都得嘅，因為咧我哋 嚇， 唉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女仔可能未必中意嗌呢個聲音，因為我哋練嘅聲音咧其實係影響我哋五臟六腑嘅，無論唔同嘅聲音咧對應翻我哋五臟六腑都要用到。哈嘅話咧，我哋係加強我哋肺嘅能力。哈，係啦， 係幾時嗌？係收咗棍 入棍一齊用力噶嘛？一二三，哈，係啦。冇錯啦，咁會尷尬啲嘅，點解咧？ 唔尷尬。 因為有時你會發覺你夾完棍之後再慢慢嗌，好多感氣勢同感覺又冇咗啦。 我就冇 feel 啦，要一齊。 哈！係冇錯，推埋個掌力量。係啦，呢個就係我哋嘅右手啦。 我爆麥右手， 係吞翻低嗰啲。係啦，咁我哋右手練完，其實左手都要練喎。咁我哋喺呢個時間咧，左手捉住右手， 右手 擺喺心口， 係啦，右手離開， 係啦， 捉住之後要離開啦，冇錯，呢個少少技巧，你捉住之後要即刻右手離開，係啦，擺心喎，跟住左手向前拉，向前拉，向後搞動，今次到左手向後後流星講完，係啦，個棍向後，個棍向後， 係啦， 你嗱拉喺夾棍嘅時候拉出嚟，喺呢個時候反手彎向後搞動，啱啦啱啦，冇錯，一樣，一二三背劍。 1,2,3 背上嚟，系啦，留意90度，又喺呢个时间幻想一样嘅动作，向前画圈夹棍推右手， 夹棍推右手， 系标准，再嚟过，系啦，冇错，收翻我哋右手，伸我哋左手出去， 呢个叫做咩？ 流星赶月， 流星赶月， 背剑， 背剑， 白蛇套信推掌， 白蛇套信推掌， 系再嚟过，后流星赶月， 后流星赶月， 背剑。 背 劍，白蛇套信， 我係咁， 係冇錯， 到背脊 係啱啦，因為唔啱嘅，但係咧啱嘅原因就係你幅度啱啦，咁但係你原因唔啱就角度唔啱，冇錯啦。 哦，呢個我 feel 到係咪應該會收到手臂，因為係咁 樣。會，呢個係拜拜肉咧幫你收緊嘅。 哇，正喎！ 咁如果你仲想收緊啲咧，將個手咧再伸直啲、伸盡啲， 係啦， 冇錯，咁就會更加收你個拜拜肉。 多唔多女仔嚟學 嘅？早期嘅話就應該有60%女仔、40%男仔。 竟然女仔多啲， 因為其實呢個動作就或者我哋講雙截棍咧，其實無分男女嘅。咁但係女仔會學完之後咧，會覺得型，同埋會感覺就係原來咧有個武術係無分男女嘅，即係唔係話呢個淨係男仔學。原來女仔學都可以好型， 因為同體力嗰個差距 冇大影響嘅，冇大影響嘅。咁跟住咧，我哋試下下一個動作啦。咁我哋一樣由夾棍開始。 咪住，我想問阿 Sir， 我暫時做得好唔好啊？ 暫時滿分， 係啦， 滿分啦，呢個鼓勵啊嘛，要鼓勵。唔鼓勵嘅話咧，都差唔多接近合格。點解咧？ 點解爭咁遠啊 ，Sir？ 係咁要有推動力先會有進步噶嘛，係咪先？咁點解動作上冇問題咧？係角度上啫，即係你會發力咧，你會用咗好多死力，即係你會發覺可能我哋好輕鬆，可能成堂你都未必會流汗，原因就係你用嘅力咧係好啱，因為支棍好輕啫嘛。咁如果你好死力去用，咁當然你10分鐘已經出汗啦。 咁燒唔到支咯。 燒支其實我哋練緊咧好細微嘅耐力肌啊，唔係表面肌，我哋唔係練到好勁好大隻，我哋練緊裡面啲肌去收緊，去收緊。 其實有少少似跳舞，即係好似。有節奏啦，有拍子啦，仲有啲步伐要記啦，有啲 step 咁樣。 再加上你手嘅動動頻率多過跳舞，因為可能我哋跳舞手動嘅頻率可能未必會咁多咁密，咁但係我哋加咗器械嘅話咧，咁可能個技術性啊、難度啊又要提升啦。係。4、2、3，跟住夾翻棍。 我想問咁樣打到自己係好常遇到嘅情況咧？ 新手會嘅，即係新同學嘅話，佢會經常會，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好少留意棍尾夠最後點樣，所以我哋一般習慣咧收曬個餘力，又或者咧我哋咧就用雙手咧停咗佢，因為其實佢喺空中揈下揈下時候咧，佢有一個叫做無情力，一揈啊一邊就唔知打中邊啦。咁所以我哋基本上打中咧，其實係因為我哋嗰、那個。感受咧仲未咁深刻，所以雙截棍佢去邊咧，你仲未知佢去咗邊個位置。 不過唔緊要，因為佢係海綿嚟噶嘛， 冇錯， 最緊要唔好打到面啫。 係啦，係啦，揾食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注意，就算佢海綿，我哋都有一個感覺就係、是。佢亦都係一個比較，我哋要當係一個正規嘅一個運動系統或者武術系統，你都要知道佢個每一個位置去邊，咁你要學落去用唔同嘅器材，你先有個警惕性。 最後啦，阿 Sir， 可唔可以教我一個而家俾觀眾睇我係完全冇學過，但係好似好勁嘅動作咧？ 冇問題，最緊要咧，我哋學識一個有型啲嘅收棍。咁咧，我哋嘅成個感覺就會好似，哇！你做緊咩？睇唔到喎，再睇唔到，再睇都係睇唔到。 因為我根本就冇做過啲咩。 係啦，咁我一般咧喺個我哋演出又好，我哋做一個好完整嘅表演之後咧，一個完整嘅句號，咁就會一個比較似樣啲嘅感覺啦。好啦，首先一樣， 攞隻手指翹， 類似啦，但係個動作咧，我哋有技巧。首先一個拳頭，伸出兩隻手指，咁順時針一圈。好，跟住 hold 住，四隻手指攤開，拇指唔好離開，食指撳醒，食指夠啦，跟住好似有個 OK 咁，係咪？跟住用腕力向自己扣，好，扣完之後咧，支棍咧喺你嘅左手邊嘅，係冇錯，左手邊嘅。喺呢個時間，佢咪棘住你嘅手指，鬆開佢， 唉，完成啦。 好型啊！ 咁一般嚟講咧，咁樣嘅結束一個動作咧，就好似俾人講嘅，哇，好實在，有少少功架。即係我哋無端，入完棍係有功架，但係你做到個功架咧，係要有嗰個訓練時間。咁呢、這個嘅時間上，你訓練少，但係你可以即刻表達到。 跟阿劉師傅咧就練咗幾個初階嘅動作啦，其實係咪一開頭會比較難上手啲？如果即係啲基本功真係捱得過嘅話咧，就會叫做好快脆就可以享受到玩雙截棍嘅樂趣咧？ 係，其實基本功咧，我到呢一刻咧都練緊嘅，因為其實基本功唔係真係累積嘅。但係如果你話我哋自己嗰個系統裏面咧，我哋係設立咗十幾個動作咧，基礎動作學識嘅話咧，你就可以連接其他動作，即係例如 A B C 咁組合 C B A 啊 A A B 啊 A B C 咁啊。咁當然呢個基本功我哋都因應翻對方個興趣啊，或者係個喜好去調整一下。如果佢又覺得好悶好辛苦嘅，我哋咪調整一下。因為依家學習唔係真係好辛苦嘅，係輕鬆地去掌握，咁咪開心地去進步。 我自己咧今次第一次接觸雙截棍啦，我就覺得都好好玩嘅，因為可能真係改良咗嗰支棍咧，即係呢一度係用咗海綿啦，咁所以就冇乜挫敗感，即係就算做唔到個動作，咁跟住咪快啲再嚟過咯，即係冇乜話覺得好辛苦啊，有啲損傷啊咁樣嘅，咁我覺得都幾好玩喎。 係雙截棍，如果我哋依家調整咗個棍嘅器材咧，同我哋十幾廿年前唔同啊，咁起碼我哋喺動作上，你想流汗又得，唔流汗又得，流汗嘅話我哋加咗身體步伐啊、上步退步啊，或者幅度再打大啲，咁輕鬆嘅掌握就係避免咗你已經下身其實手部動作控制得唔好，如果再喐埋下身。就好亂啦。咁如果我哋熟咗咧，我哋上身下身一齊練嘅話咧，咁嗰個動作會更加去練到我哋嘅身體質素啊，我哋嘅步伐啊、馬步啊，咁樣就會更加排汗啦。 頭先阿劉師傅你有提到咧，即係一開頭咧，即係女學生可能比男學生仲多啊個比例，再加上就可能玩雙截棍呢一項嘅運動咧，同本身嘅體能啊，譬如你需唔需要好大力啊，或者好多肌肉啊呢啲咧，都冇乜關係嘅。咁但係有冇話咩嘅年紀開始學係會比較好啲咧？定係真係冇所謂嘅？你六十歲先至開始學咧，都可以好快掌握到呢啲技巧嘅。 喺我哋嘅教學裏面咧，就其實三歲到八十歲都學得嘅。咁當然，如果真係最細幾歲好開始學，就六歲，因為佢識聽指示指令啊。咁起碼佢會知道左同右，或者我哋叫學識咗左右方向感啊。咁如果你話幾時開始學係最好咧，其實冇嘅。你今日開始學都得㗎。咁所以咧，你最緊要就係有個心決心去學咧。你就算七十歲，我哋有個學生七十幾歲嚟學，學到依家都係七十幾歲嘅時候，佢其實都冇所謂，因為你最緊要係自己嘅追求，唔係對方嘅比較。搞嘛， 咁好，等我喺呢度今日开始学，可唔可以借条棍翻去慢慢练，练到耍到今日学嘅嘢之后，再翻嚟揾你啊，刘师傅。 好，攞支重啲啊。 好，唔该晒 Jerry 刘师傅。 夕阳冷且长，负气向天看着衬衫落头上，我点啊点啊点到被铺上，别得罪边个好似又接受不了，全太忙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并无新增本地确诊感染个案，但有十四宗输入确诊个案，大部分患者来自巴基斯坦。另外，再多一名确诊患者死亡，他是星期二由菲律宾返港的55岁男子。至今本港感染新型肺炎死亡人数增加至7人。政府由下星期二起会透过香港邮政免费派送3000万个即弃成人口罩，俾全港大约288万个住宅地址，每户可获派发1包10个，无需事先登记。一班日前由迪拜到港的航机有26人先后确诊新型肺炎，11名同机的内地人打算经香港转机返内地，但无登机证，在本港机场滞留大约5日。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寻日得悉有关的旅客未能够转机而滞留机场，已经安排其中10名旅客由专车送往柴湾鲤鱼门公园度假村检疫中心隔离，正是安排进行病毒测试，期间有1人出现症状，需要送往东区医院治理。机管局话，得悉内地旅客未能转机的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联络航空公司。航空公司打算安排他们返回迪拜。据了解，其中一名旅客昨日乘坐阿联酋航空的航班返回迪拜，其余10人都不肯接受回程安排。有传媒报道，日前红十字会流动捐血队到辅警总部设捐血站时，个别红十字会人员佩戴反警队饰物，警方要求机构主管提供人员的姓名和职衔，但被拒绝。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警队星期二和红十字会在九龙湾辅警总部举办捐血活动，期间因为一名红十字会职员的行为操守，令在场警务人员有所顾虑，双方即场沟通了解，警方评估继续活动可能有风险之后，决定暂停活动。至于有否作出投诉或暂停未来抽血活动，警方表示相信今次只属个别事件，将会进一步同机构沟通，期望日后能够继续合作。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对事件引起的误会致歉，表示日前举行血液收集活动时，其中一名员工服务态度未如理想，引致部分捐血人士不安，中心职员已经即时处理，活动单位商议之后决定暂停活动。 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说，为了增强国家的弹道导弹防卫能力，以拦截敌人的导弹，不排除购置新武器。河野太郎说，对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健康状况感到怀疑，又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已经令日本响起警号。河野太郎在本月较早时候决定暂缓兴建一个岸上雷达站，当时外界忧虑一旦北韩发动攻击，日本如何防卫北韩的弹道导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5,399点，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42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3，瑞士法郎0.949，加元1.366，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04美元，卖出1,759.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日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日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日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茉莉， 今日咧摆到明咧就系端午节啦，所以就要数一数我自己嘅。所以我今日请嚟嘅朋友圈嘉宾，佢系姜 B 姜涛。 Hello， 大家好，我系姜涛。 系又见到你啦，今日就唔讲汉堡包啦。 系 今日讲粽。 系 端午节快乐啦！ 多谢端午节快乐。 不过其实好多人成日讲端午节应唔应该讲快乐嘅，就等于复活节，你应唔应该讲复活节快乐？因为复活节系纪念耶稣佢 ham 咗之后佢复活啊嘛。咁端午节 讲系 啊， 端午节悲伤嚟 嘅。系啦，咁点解世人会成日嗌端午节快乐？ 因为慢慢到后期，大家觉得，我觉得系食嗰种嘢好代表到啊嘛。咁你食嘢一定会开心啊嘛。 唔系，我觉得最开心系每一次见到姜 B 嘅时候咧，佢满脑子都系谂住食呢样嘢。 又到咗呢个满满嘅碳水化合物嘅一个日子。 系，你知唔知我原本谂住今日系攞啲小食俾你食噶，即系一路食住嘢食，一路去做个访问咧。开心好多噶，即系对于我哋啲为食嘅人嚟 讲，系啊系啊，哇！真系食住嘢食讲嘢系唔同 feel。 系，但系点解唔系粽咧？因为粽太难搞咧，或者塞落个嘴要嚼好耐咧。 系系。 得我哋两个嘅时候，我惊我哋两个不停咧，大家啲听众听得。 不过我食嘢系吞嗰啲嘢，即系我唔使嚼。 系噶。 系啊，我系可以快到咁嘅。 咁唔怪之你话可以食几个汉堡包咯。咁我想问下，普通一个汉堡包你嚼几多啖？你食晒？ 好快啊嘛！我上次做一个访问。又系食汉堡包20秒食完一个， 咁唔怪之花姐成日制止你食嘢咯。咁啊，今次讲粽啦，端午节啦，细个嘅时候会唔会话有啲咩粽特别中意食，有啲咩粽唔中意食？因为我系真系有一种粽咧，呢一世我唔会食嘅，碱、水粽。 哦， 我觉得好难食嘅、 哦。我细个时候冇乜拣饮杂食，我觉得即系每次到端午节我就觉得今日好饱咧。 系咪真系乜嘢都食噶？ 细个黄山馅啊乜？ 咧，即系乜你都食嘅。 我除咗我都我头先都讲话甜酸苦辣，除咗个苦唔中意， 系 甜酸苦甜酸辣嗰啲全部都中意。 吓、啊，即系 冇乜嘢话唔中意食 嘅。系即系你冇话譬如话啲咩菜啊嗰啲唔食嘅，或者猪肉啊， 睇下要配咩咯，配总之一定要配肉咯。 系哇，咁我好深信你而家系真系好辛苦、啊。 又唔好咁多年疫情呢段期间，大家都好放肆。 唔系啊，唔系啊，我讲紧嘅就系你减咗肥之后呢段时间啊。 哦，系啊，所以有时都会好放肆咁样搵一日食嘢。 但系咧，因为我阵间再讲疫情啦，疫情之下我肥咗15磅，我好坦白话俾你听。 哦，喂，啲小事啫。 呢个一阵间同你讲，但系讲翻粽先，我最中意食就系呢个嘅咸肉粽。 哦，都 OK 啊。 系，但系好奇怪喎，咸肉粽入面啲肥膏我唔中意食噶，我就系食入面只蛋黄。 精华喎， 吓只蛋黄先系精华喎。 但我反而又对蛋黄冇乜，我觉得蛋黄好滞嘅蛋黄。 系啊， 系啊， 我中意食。但好奇怪， 我中意食啲純肉嗰啲。 但我好腌尖啊！我中意食蛋黃，但系蛋黃中間有一粒係特別實心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研究過。 哦，我知。 嗰粒我撩走佢唔食嘅，我就係食個蛋黃側邊嗰啲咧，有啲蛋黃油嗰啲咧。 哇！好肥啊！ 夠你啲肥膏肥。 咁樣蛋黃成都高嘅啫。 咁除咗粽之外，你仲有啲咩節日你係特別中意嘅咧？因為有啲人中意食月餅。有些人喜歡吃年糕、 哦、要說月餅，月餅是唯一一個我吃一個已經都會飽 的，即 是會飽咯，因為真的它的密度太高了。不過我都喜歡每次中秋節來，我都很期待中秋節來的時候，因為那個月餅每次都看到一些新款就很想吃，但每次吃完一個就覺得不行了，這個中秋完了。 中秋節呢，又是我又很揀飲雜食的，我唔系好中意食冰皮， 但小朋友系中意冰皮多啲。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 你而家即系话你系小朋友，我唔系啦。 唔系唔系，即系我小学嘅时候， 我睇你点兜。 我小学都好耐啦，即系我小学之前都系买冰皮月饼俾同学。嗰个时候咧，我唔识噶嘛，我就买啲好传统嘅月饼。嗰个时候啲同学就话：你乜你咁欧噶？即系觉得我欧咗。 但系我觉得传统嘅月饼咧，以前细个唔中意食噶。 嗯， 死啦！真系我今次自认我自己老啦。 我都系， 我大个咗之后，我好中意食喎。尤其是 好多嘢都系大个之后，你先发觉其实传统咧系最好的。 系， 即系嗰啲冰皮，好似其实同一般嘅嗰啲甜品系冇乜分别啫嘛。 系， 即系等于食雪糕啫嘛。 系漏嘅雪糕咯。 系会溶啊，仲有时我带翻学校咧，我送俾同学，原来溶咗。我唔知道原来要保温嘅。 系， 所以嗰个时候真系好大头虾就。 晒晒 俾人哋，系啊，好贵啊！嗰时候我觉得我好对唔住阿妈。 你叫佢哋雪翻佢之后食咯。 嗰时候冇嗰个服务啊，即系冇嗰个你买完我哋俾个保温袋。嗰个时候好似未有呢个服务。 系同学仔会知道你心意嘅，屋企人亦都唔会猛嘅， 系啦。小朋友不会理嘛，只会觉得你勾或者不勾。 我都发现呢，我自己都挺喜欢节日的，我都是因为啲嘢食才喜欢节日、 啊啊、 甚至乎我连清明都喜欢。欸、 那又另一回讲法，为什么呢？ 拜完山之后有切鸡食的嘛，你没有试过咩？ 没有特别。鸡平时减肥都会吃得多，所以对于切即有些什么鸡或者我都不会。 啊、有烧肉啊，烧鹅好正的、啊、我会拿啲鸡髀啊鹅髀呢搵口水奶咗佢咧，證明嗰只係我，等佢哋唔敢食。 哇！你咁樣嘅，我唔會。我反而係入到呢行之後，我發現一個好得意嘅就係每次你出咩 show 之前，大家都要拜祭，即係切乳豬去做嗰啲。但我一次都未食過嗰啲燒肉。 你試下先啦，同下次同花姐講，唔係呢個祝福嚟啊，要食。 係啊，所以我而家。我期待緊下一次出 show 睇可唔可以切到個乳豬。 係實惠嘅，好快嘅啫。 係啊，我每次嗰度好好食啊，都未食過。 想跟你找到消失的国土，探索史诗中那瑰宝。不管这世间风雨神殿内拥抱，思考古老爱情海里漫步。多想跟你捉紧此刻的美好，吻你的额头留几好，请相信爱可封印，融合睿智道，我与你相恋的感觉多好。 在身边，愿博到你笑，将乌托邦永恒独占。在目前无盛世，无乱世，坐在咖啡店，躲进远古思海的某一点。场面，视线只对你专心看一天，神话我已遇见。假使将我活埋深海的最底，岁数跟着浪潮流逝，不阻碍你的真相存在万千世，不朽星也笑着等我下跪。假使天塌下来，斜卡像断轨，有过的弱势难作废。当躯壳毁于一旦情定下一世，用眼看不到这真正光辉。传说的画面或者一早已在身边，愿博到你笑，将乌托邦永恒独占。在目前无盛世，无乱世，坐在咖啡店，躲进远古思海的某一点，生与你力竭，不必搜索物证，想一想神话的要点。我们自己主意，经典或者一早已在身边，在某种信仰，一生至死竭诚奉献。每一次如盛世，如乱世，或有书店，躲进远古思海的某一点。神圣的画面未必通通远在天边，问我多爱你，不需要考察推算，怎么算来让我营造你最爱的场面，视线只对你专心看一天，神话我已遇见。谁管那个地点，我爱你。 晚间时刻， 朋友圈， 茉莉。晚间时刻， 朋友圈， 茉莉。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喺直播室里面依然朋友圈咧，入面有姜涛姜 B。 Hello， 大家好，姜涛。 系头先我哋就讲咗啲关于节日上面啦，最中意咩节日啦，系啦，我发现原来我自己咩都中意啦，清明都中意啦， 因为好直计咯。 讲完呢个之后啦，头先都有约略提过嘅，就系、喺疫情之下，我肥咗好多。 大家都系咯， 系你真系唔似，而家望 戴住口罩啫，所以叫蒙着嘴遮住肉。 系呢首歌咧，我成日咧私底下都同啲同事嗰啲讲，哦，姜 B 有首新歌叫蒙住个嘴讲我爱你， 系 啦。但系睇个 M V 嘅时候咧，系的确系我觉得窝心嘅，仲要有一只舞系刻意系想大家去学，系咪啊？ 系，因为当设计呢个舞就系希望有多一样嘢令大家去参与，好希望，即系我都有想象过，如果之后唱现场。好希望大家可以跟住一齐做，即系我唔希望系净系属于我嘅歌，我希望系大家嘅歌。 嗯，咁有冇个教学啊？ 有啊有啊，我有喺 IG 都有摆一啲即系真系纯跳舞嘅版本。 系， 所以花姐都学得好快，因为佢点击率破100万嘅时候，佢都好快就跳咗呢段舞。 我亦都知道你请咗好多唔同嘅嘉宾去跳啦， 系， 全部都系你亲自教佢，定系你俾个教学片佢哋睇？ 我哋有即系分析过我哋。 除咗嘟姐，你一定亲自教佢啦。 我哋有分析过，即系我有出师大即系出再出一段片系专课佢哋。 嗯， 系因为佢哋都好忙，咁我就冇办法一个一个见佢哋。但系我哋有谂过啊，呢段冇俾边个俾边个，即系尽量平均啲，令大家易啲学咁样。 即系你都有去负责去策划去分配啲舞俾佢哋嘅。 分配下咯，即系大家一齐谂下咁样。即系我唔希望大家觉得。呢件咁快樂嘅事變咗咁痛苦， 我覺得呢首歌咧雖然係抗疫或者係疫情嘅歌啦，但我覺得除咗呢個之外，亦都帶到俾大家係一件好好好嘅事啊！點解我咁講咧？對大家嚟講，亦都係健康舞嘅歌， 健康舞。 疫情里面头先都讲啦，大家都肥咗好多，其实唔只系我哋两个。 疫情肥，我成日都叫做。 系啦，疫情肥，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系噶，咁有好多大家又觉得喂喺街做运动，可能又大家唔系咁夠膽或者咁放肆嘅時候，喺屋企慢慢做就播住 MV 狂喺度播咯。 係，我最近就知道 Fat Boy 原來有私底下開班去教呢個舞。我睇咗成班人做一個咁樣，我話俾你， 佢 send 翻俾你睇啊。 佢某個 fans send 俾我，話今日學你隻舞好難啊咁樣。我第一次見開班教手勢舞，真係好笑。不過我覺得。鼓励到大家去 做运动啦，因为呢段时间真系食多咗好多，尤其是会真系喺屋企学煮嘢食啦。 系啊， 我知道上次同姜 B 倾偈嘅时候，佢最拿手就系煮呢个嘅公仔面加蛋。 哦， 系啦，疫情里面有冇学到其他嘢食咧？ 都系呢啲，即系成日咪叫多咗外卖。 喂，叫外卖真系好癫噶。又是会中毒的、 我身上有每句的账单永远不是说什么衣衫啊鞋啊裤全部都是食、九成都是 即是嗌返去 ,ok, 係喔真係你覺得好方便嘛唔使出門口有人會將啲好食嘅擺喺你後面。 但唯獨是有樣嘢唔好我就覺得佢等得耐囉會令到我自己煮嘢食囉。 喔 睇下你睇下你嘅抉擇啦。 我唔會因為其實我唔就算等我就算自己煮我都唔會話唔拖。 係但係你喺疫情裡面真係一日裡面你係嗌幾多少外賣呢 我最高峰嗌一餐嗌五個外賣。 一餐 一餐啊 你哦、 哇 你真的没肥哦、 不是啊我那一餐是怎样呢即是很白痴的我很肚饿那个时候。 是。 那我就见到什么外卖我很多因为最近都开放了很多餐厅。 是。 那我就见这样想吃这样想吃这样想吃。那我就嗌完第一样东西我就等咯。 嗯、 等我就再碌去其他东西。这个 OK 了再嗌这个。咁样碌碌碌到五个啦，觉得真系唔得。碌完第五个，本身想继续碌嘅，点知第一个到啦，咁啊食完我好开心啊。一第二个到，我继续，到第三四个可能唔对路啊，已经 摆喺度夜晚食咯。 唔得，依家夜晚我餐嚟嘅， 第二朝早餐咯，冇计啊！ 唔得，你又想嗌新嘢。 所以我成日觉得喺电话入面见到嘅嘢食咧。你嗌完一樣，你真係擺低電話，唔好再開。 哦、 我都發現而家呢個即係科技嘅發達嘅方便咧，帶到好多方便俾大家之外咧，帶到好多一啲選擇困難症啦，或者帶到好多一啲頭先好似姜 B 咁樣嘅嘢。所以咧，我覺得咧，一撳完之後，我應該刪翻埋佢。 可能下隻膏要蒙住嘴叫外賣， 蒙住對眼咯，應該 話。蒙住眼叫外賣。 因為我自己都係噶，我通常嗌完之後第一個之後，譬如我嗌 pizza 啦，跟住我會睇一睇，突然間睇到有車仔。面我后悔 噶，系啊系啊，所以我通常我唔会令自己后悔， 所以食埋佢。 我应该食得落啊，系咪先？ 你啱， 但系其实到后面塞唔落啫。 系，同埋但系你之前所有嘅嘢就会白费。系啦，关于呢个疫情啦，咁啊，大家都希望所有嘢都快啲就冇晒，咁我哋亦都唔需要嗌咁多外卖，可以见到啲朋友啦，咁啊一齐聚埋一齐食饭。虽然而家都已经系 聚埋食都 几肥，唔系啊，我发现一样嘢啊，因为我而家即系已经可以一大班人食饭啊嘛，咁我就同几个朋友一齐食饭咧，跟住之后嗌完啲嘢，我真系会少食啲噶，喺屋企自己一个人食真系食多好多，你会好放肆。你覺得冇乜人見到你， 可能傾下偈啊，多啲嘢做就會。 係啊，同埋我覺得唔好意思食曬你啲。 我又唔會喎、啊，我入咗呢行，我入咗呢行唯一。即係成日大家都話我怕醜，唯一唔怕醜嘅就係每一次到公眾場合 食嘢嘅時候， 我唔會露面。即係 even 隔離坐嗰個係老細，我會係企起身夾嗰個餸。 通常都唔好意思。 系啊 系啊，我屋企我唔理啊，我嗰个肉太好食，我有几多去试啊？ 嗱，即系原来喺姜 B 嚟讲，即系最大胆嘅时候就系食嘢嘅时候啦，亦都最放肆就系食嘢嘅时候啦。系喺之前咧，即系疫症嘅时候，大家都留喺屋企嘅时候啦，我选择做一样嘢，就系咧，我留喺屋企睇翻晒所有嘅花姐 era 啊。 哦。 哇，真係好好笑，但我覺得真係好癲。 好多 fans 都係會睇翻造星啊、era 遊嗰啲。 係啦，跟住我就發現咗一樣嘢，因為花姐喺第二季最尾嘅時候有講過話，佢想同 Mira 去 Mira 遊嘅。 係啊，我哋都就希望呢件事可以成功。 但係你哋會同佢哋一樣咁癲啊？食蟲喎、啊，食蟲你會唔會真係咁開懷地食先？ 食個蟲嘅皮咯，有一次 Mira 高嘅時候。 咩叫蟲嘅皮啊？ 即係。蟲的殼咯，類似中藥、哦、但係都好核突嘅。 係、哦、係。 不過冇喎、啊，我哋其實我哋啲隊員都好癲嘅，即係如果我哋十二個一齊嘅話，我哋師大其實都唔輸 Ella 嗰種癲。 而家下戰輸我唔輸 佢。上上我哋表演嘅殼係啊，上上我哋表演可能好正經，但係師大下其實都 係。你有睇噶嘛？係咪？ 有。 我想問一下咧，你自己都覺得喺花姐 Ella 遊入面最唔敢挑戰嘅一樣嘢係咩？ 最唔敢 會唔會就係食到辣到胃痛？因為我知道、 哦、 你 嗰個都好勁、啊，但我唔驚辣喎。 係， 我覺得幾好笑 啊！同佢哋下戰書添啊，仲 係 蟲 嚇、啊、蟲咯，我好驚蟲。佢哋咩食蟲啊嗰啲，好多蟲喺個身度我都唔，嗰啲真係唔得。 係，我睇佢哋好多嘢我都唔得嘅，除咗啲觀光 之外， 係嗰啲哇！你叫我突然間跳落去，黐線嘅，係 啊， 真係好恐怖，我覺得。但係如果俾你揀嘅話，你想揀咩地方去拍呢？ 日本啊 日日食拉麵 正 但你會不會吃到不想吃的因為 不會啊 你有沒有試過先 沒什麼這方面的經驗我會安排得很好我會早晚都不同東西我不會令自己吃厭 即是你反而那個的如果去旅行的話、那個、的 即是第一天吃拉麵到第三天我再找拉麵因為 即是隔一 天隔一天先這樣你那個即係嗰個新鮮嘅程度會再勁啲， 行程 安排滿少少。 行程嘅景點咧，你就唔安排啦。 嗰個安排， 就係安排食嘢算 啦。咁啊，景點即係包含住成日食嘢噶嘛？ 梗唔係啦，景點還景點，食嘢還食嘢噶嘛。 但係我覺得嗰個景點有冇嗰啲著名嘅當地嘅嘢食咧？如果冇啊，就通常唉。咁行嚟做咩啫？系咪先？ 即系对姜涛嚟讲，著名嘅景点就系食嘢 嗰 地方。 嗰啲咩宫殿，即系嗰啲庙嗰啲叫咩神宫啊？ 系啊系啊，嗰啲啊寺庙啊嗰啲啦。 系啦，咁我哇，我永远都唔觉得唔可以食嘢噶嘛入边。 但系侧边有好多美食街噶。 所以我咪话你哋行嗰边咯，我喺嗰啲等你哋咯，我又唔使拜神。拜咩咧？系咪先？我一家人食住等你都几好啊，咁样系啊，所以同我去旅行应该几冇意思。 都唔系，你拣咗啲好食嘅嘢，跟住嗰样嘢就唔使烦一样。 如果你又中意食嘢嘅，就去考虑同我一齐， 系 唔会失望嘅。 系，其实我觉得唔会失望嘅。另一样嘢就系咧，我都期待咧花姐 era 游之后咧就有花姐 mira 游。最好睇嗰样就系花姐 mira era 游。 哇，好啊！ 我觉得花姐真系呕血到时。 好贵啊！应该。 咁好啦，今日咧就多谢晒姜 B 姜涛啦，上到嚟啦，我哋嘅朋友圈，下次我哋再倾偈 ，thank you 晒，拜拜。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遇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 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负，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即使要蒙在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还有一丝牵挂令我在乎，当天际难了，不区分起舞，除下这枷我打个招呼。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希望从未